Hello， 大家好，又是我瞓身旅行团的导游先生曾建华。今日呢即是又好开心啦，又好荣幸，因为找了一个即是好朋友上来。但未讲他的名字之前呢，又要同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旅行资讯啦，因为每一次都同大家分享一种的旅游方式啦。今次讲緊呢一个瞓身旅游适宜是啲咩嚟呢，就是一个学习理论知识。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实系咪真系要读万卷书先至可以行万里路呢？定系可唔可以唔读书走咗去呢，先至用经验去吸收知识呢？其实每一个方式我都觉得可以嘅，但系大家系一必须要都要做功课。即系如果你唔做功课走咗一个地方嘅时候，其实你可能吸收呢系比较少啲，因为有阵时可能文化差异啊，会令到大家即係有一啲錯誤嘅解讀。即係如果你做咗少少功課先至去呢個地方旅行呢，其實就會更加有得著或者有深刻嘅理解囉。所以今次呢位朋友呢，其實佢我相信佢係已經係讀咗萬卷書，亦都行咗萬里路嘅。咁呢位朋友呢就係 Rebecca。 Hello， 大家好。 系啦，我谂相信大家听众咧如果喺坊间 search 佢个名咧，Rebecca 呵呵呵咧，其实都好容易揾到佢噶啦。因为佢咧其实喺报章啊、杂志都分享过一啲譬如可能一个人野餐啊，跟住一个人旅途上嘅经验啊，即系所以其实应该大家对佢唔系好陌生，但系可能系第一次上到我哋嘅 IBHK 分享旅游经验。 系嘅，系第一次。大家好，我介绍多自己一次，我叫 Rebecca， 好好好，中文名叫何荣，大家好。 是啦，咁所以我又再即係同大家或者问一下多啲佢嘅个人经验先啦，可能大家真係未必认识佢嘅时候，咁可能究竟Rebecca 其实你又做咩嘅呢，同埋你几时开始做咗旅游工作呢？ 其实我本身係做杂志出身嘅，咁然后真係自己开始做旅游系列书嘅作者呢，就係喺五六年前，咁离开本身工作嘅杂志社，咁然后就展开自己即係写书的经历啦，咁由嗰阵时开始就真系全职去旅行咯。 但系你会唔会好惊啊？因为离开咗一个安全网咧， 惊到爆。 咁当其时其实系咪冇工作做噶？ 冇噶，系啊。咁但系我谂点讲咧？我当其时就系觉得，如果唔喺个即系 comfort zone 度跳出嚟嘅话咧，可能即系呢一世我都唔会再有勇气跳出嚟啊。咁所以我就觉得不如咁试一次咯，唔得咪翻去。繼續寫字啫嘛，即係繼續喺雜誌上去做，咁 OK 嘅，應該都仲揾到食瓜果。 咁但係嗰陣時你點樣揾到出版社可以同你合作？ 第一次咧，其實我當其時，因為我離開雜誌社，我係喺國內做緊嘢嘅，當其時喺北京，咁就喺北京遇到我第一個出版社，咁然後就出咗我第一個系列叫50+1私家旅行，係啦，咁然後到2013年我就喺翻咗香港，就同而家嘅出版社元芳出版社再合作好好好旅遊系列咁咯，咁最早嘅時候點樣遇上咧，就係都係朋友介紹嘅，咁但係去到2013年我似都係寫一個 proposal， 即係朋友介紹之餘，自己都係要寫 proposal 俾佢哋出版社嘅。咁嘅自薦嘅情況下去推出呢啲系列書咯。 係，咦？但係我又好想即係嗱一個錯誤嘅解讀，可能你要更正就係，我成日都覺得同內地合作咧係好麻煩嘅一件事，因為咧成日都收唔到錢啊，即係或者走你數啊。其實你有冇遇過先？ 其實走數反而錢就唔係我覺得最難嘅地方，反而真係文化差異係最大嘅地方。 例如咧， 例如其實 唔可以講一啲古靈精怪嘢啊。 唔係即係有啲當然係，譬如始終我諗我喺香港長大啦，咁好多文字上高嘅嘢咧，政治唔正確。 OK， 咁跟住然之後咧，有好多時咧，譬如可能做嘢嘅方式咧，大家都好唔一樣。我係一個好急嘅人，好典型嘅香港人嚟嘅。但係國內嘅朋友咧就比較慢啲，慢條斯理，審查審理三個月嘅書。咁所以好多就係因為呢啲嘅少少即係細粒細粒嘅我覺得唔慣嘅地方，令到我覺得可能不如真係翻香港揾翻 翻同一個步調嘅出版社會舒服啲 咁、 okay. 咯。 咁、哦、但係其實你國內都出咗好幾本，有上海啊、北京啊、 紐約啊、 紐約啊、 香港、台北， 係 啊 係咯，其實都好幾本㗎咯。係 啊 係 啊。 其實即係點解你又嗱？雖然你頭先講到話，因為個步伐即係有啲差異，令到你好想即係。翻翻嚟香港，但系成日都覺得喂大中華即係十億市場喎，點解你唔繼續即係喺嗰度發展呢 我諗可能因為真係試過咗，即係我試過咗，我有陣時譬如好嘢食過咗，我個越嚟越知道自己想食啲乜嘢嘢咯。咁所以我就與其係咁，不如都試翻自己啱口味嘅嘢啦。咁、所以就其實我冇放棄過話唔想做中國市場嘅讀者嘅。 不過緣分啦、啊。 不過係咯，緣分或者其實就算有陣時我會覺得中國讀者好神奇嘅，即係無論我喺邊度出，佢都有本事揾到佢想睇嘅書嘅。係、 okay. 啦。 咦？咁但係你五十加一嗰個系列，其實會唔會繼續延續？ 其實我而家就停咗個步伐嘅喺五十加一度，因為其實五十加一好虛耗體力嘅，因為去每個城市我要揾五十個當地人同我傾偈，即係通過對談嘅方式去了解個城市嘅面貌。 但係呢個吸引啊， 好吸引嘅對我自己都係，但係好虛耗精力，因為一個月你諗下要見五十個人，再要去呢五十個人講我。150個地方係啦，咁其實係好即係好用時間嘅一個工作咯。咁同埋當其時，如果有陣時譬如揾到翻嚟嘅有啲人咧，其實可能當你對談傾咗之後咧，你會覺得好似唔係咁適合，係啦，即係唔係香港人或者唔係國內亞洲讀者喜歡嘅嘢嚟嘅。咁所以有陣時你要再揾。 OK， 係啦，咁所以 即係你未必係全部都落曬嘅喎，即係可能你有篩選 嘅。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其實係 over 150，我成日都話嗰段日子我幾乎騷擾咗超過300幾人。 係，即係平均你一日可能係要揾幾個嚟採訪嘅咯。 係啦，其實我諗做過雜誌啊或者做媒體界嘅朋友應該會好體會到件事。如果你一日要做四五個人訪咧，你係會癲咗。係啦，即係同朋友傾偈唔同咯。 哦，咁但係如果你嗱，其實都係旅遊書啫，即係就算你話喺香港出嘅好好好系列啊，或者五十加一系列，其實都係旅遊書。其實你都係必須要即係每一日跑好多地方㗎。咁其實。有冇一啲即係唔同嘅感覺呢？因為其實你話喺國內，就算寫五十加一都好，你都係要必須訪問好多人啦。但其實你就算寫好好好旅遊，其實你都要訪問好多老闆啊，或者你又要再花時間去體驗啊。 有冇好唔同啊？其實我諗本質上高咧係冇唔同嘅，但係即係因為都係個結果，我都係想揾一個好玩嘅地方出嚟俾讀者啊嘛。或者即係好食嘅地方，咁但係通個過程咧就真係好唔一樣啦。因為譬如有陣時咧，喺五十加一入邊咧，我要揾嘅人物咧，佢哋未必接受慣訪問嘅，即係可能佢只係一個好普通嘅的士司機啊，又或者係一個社工，又或者你明好得意嘅林林種種嘅人，因為我想通過唔同人嘅眼睛去睇一個城市啊嘛。咁我覺得咁樣先至夠全面啲嘅，相對地啦嚇。 其實都係 係啊，咁所以我個力咧係要多啲嘅，因為佢哋可能要有啲人咧真係好寡言，即係就算我覺得佢嘅品味係好嘅，但係佢係會講 唔識表達， 我覺得好咯，即係咁就句號咗喎。咁對於我嚟講死啦，即係咁點寫咩咧？點好法啊？好咯，即係講唔出嘅有好多人都咁。我對我嚟講，我個體驗就係我要諗辦法去 咬佢， 撬開個口，冇錯啦。咁就同喺後期做好好旅遊就好唔一樣，因為好好旅遊相對就真係一個好個人化嘅旅遊體驗啊。 即係你中意去邊就去邊啊？ 係啦，我首先以女仔為基礎，好好旅遊個女係女仔啦。系啦，咁就以女仔嘅喜好为准则啦，咁再加上我自己口味啦，咁就衍生咗呢个系列咯。咁所以 係我覺得相對地輕鬆啲嘅。係咁，我本身係女仔嘛，我中曬我想我讀者要食嘅嘢㗎啦，已經咁咪我覺得揾出嚟嘅嘢，雖然我哋都一日要走四五個訪問，但係同埋可以個多元化啲咯，個感覺在 嗱頭先我就即係講到即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啦，你就已經其實親力行啦。咁其實你每一次做呢啲訪問或者去即係旅遊嘅時候，其實你咪必須都做好多功課，你先至飛到入去㗎。 絕對係啦，即係你頭先一講話要讀萬卷書做功課件事，我覺得就算你唔係讀好多文化背景資料，你每一次嘅旅程，其實我非常認同嘅，係好需要做功課，然之後出發咯。因為咁樣先會令到你個旅程更加深刻啦，個印象。另外就係會令到個旅程暢順好多咯。 但如果唔做功課，會遇到啲咩咧？ 其實唔做功課咧，個美好咧就係你必須要接受任何嘅古靈精怪嘅奇遇，或者係古靈精怪嘅一啲即點講咧？好突發性嘅嘢咁喺旅途上高，譬如如果你冇做功課，你至少你搭巴士啊或者交通啊，你可能你已經嘥好多時間。咁但喺呢個所謂大家喺眼中嘥時間嘅過程入邊，其實如果我覺得享受旅行嘅人咧，應該都揾到佢嘅樂趣嘅。冇巴士啊，咁不如睇下附近個即係啲建築物啊，或者 行路啊， 轉入啲細巷仔度睇下啲民生啊，我諗都係一個有趣嘅旅程嚟嘅。咁即係我個隨意而安又係另一種嘢咯。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咁急速嘅都市人想喺一個好短時間入面去經歷一啲嘢，係真係必須做功課。 咦，咁即係其實你無論喺國內又好啦，韓國又好啦，泰國又好啦，或者你啱啱去完釜山、濟州又寫埋一本書啦，咁所有嘢其實你都係喺香港做曬功課先飛過去嘅， 大部分都係嘅。咁當然，我覺得有好多時候即係人算不如天算，即係就算你計劃好曬，我揾好曬，始終而家可能網絡發達啦，咁好多資訊你唔可以證實真偽嘅，你要必須去到企喺門口，你先知道，咦，原來執咗喎，咁執咗，咁你就要揾嘢代替啦，或者你要再重新 search 過好多嘢啦，咁。當刻嘅調動，你係必須有個靈活性喺度嘅，咁亦都唔可以死咕咕話啊！我 plan 好曬啦，所以就哦，即係朝早啦，咁去到企喺度咁唔得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即係要有個彈性喺度咯。 但每一次其實你都係咪一個人去旅行㗎？ 大部分時間都係嘅，不過其實近呢幾次尤其是去一啲比較熱門啲嘅旅遊地方啦，好多朋友咧，因為通常我臨出發之前，我都會同即係喺同當地朋友啦，或者行喺個即係啲網絡平台上高公告我去緊邊度，好多朋友仔咧，因為香港啲 office 咧好多假嘅啲朋友， 就會跟你一起 就會跟住一齊嚟咯，咁就變咗、okay. 我就多咗好多臨時嘅朋友幫手啦。 因為我就見你拍 video 咧，即係 YouTube 上載嘅時候，其實都唔似係一個人拍 嘅 喎、 一啲啲嘅嗱，好容易睇到我點樣一個人拍嘅啫。個鏡頭冇喐過嘅，就係、是、一個人拍啦。 Oh, okay. 如果個鏡頭啊有 plan 過，有兩個可能性：一係嗰個餐廳嘅老闆幫手；二就係真係有朋友會坐喺我對面食嘢，咁就幫手 plan 下落啲嘢食到啊，望翻上嚟啊，咁嗰啲就真係有人幫手咯。 哦、okay. ，係啦，即係我哋可以即係留意，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好厲害就係、是。佢成日都即除咗要寫書啦你知其實好花時間你又要採訪影相但仲要拍埋片所以其實我好佩服佢嗰個精力㗎。 好攰我覺得即係我諗而家慣咗啦最早開始嘅時候逼自己做因為我最早我以為啊因為我哋都係平面出身嘅人嚟㗎嘛、我以為拍片係只係將張相變咗肉咁解啫，有好大嘅誤會啊！對呢個世界咁係啦，咁但係係啦，咁事實上都就好似你頭先講，好忙嘅會，即係我影相採訪， 然後要講啲咩， 然後又要諗講啲乜嘢，跟住到真係面對鏡頭嘅時候，可能會打曬棘嘅又，即係我叫係啦，有好多空白位，同埋有陣時個腦即係可能去旅程嘅時候會好攰啊，影響到成個狀態。你見到鏡頭面前有陣時我。 呆滯滯嘅樣咧，就係因為撈唔到啦，真係開始 overload 啦個人。咁但係好託賴啦，即係我諗好每一次嘅錄影或者採訪嘅過程入邊， 都遇到 即係遇到啲好唔錯嘅對象啦，即係一啲店長啊， 即係被訪問嘅 對象啦，或者真係有朋友嚟幫下手，話醒啊你，再講過，唔知講乜講咧，舊舊咁會好啲咯。 啊，咦，幾好玩喎！即係原來可以旅行咧，用另一種嘅方式去旅行，就係我先喺Facebook 度 mark 咗個日期，就話俾大家聽，嗱，我去呢度地方啦，有興趣就 join， 冇興趣就算。然後可能去到當地又有當地嘅人接待，咦幾好喎！即係原來可以咁樣嘅 planning 喎，可能大家讀者都冇諗過，咦？譬如可能自駕遊啊，或者做曬功課啊，畫曬mark 曬九點去邊一度，十點又去邊度，十一點去邊度？咦，原來又可以另一種就係人哋 join 嚟嘅。係 啊，其實我會覺得我有陣時已經去旅行去到一個程度係，我會覺得其實世界已經係成為成個地球係一個部落咯。係咁。我只係好似約人哋去銅鑼灣咁啫嘛。 Okay. 啊，喂，我今日落銅鑼灣，你嚟唔嚟飲杯嘢咁啦？係、 okay. 啊，咁個感覺咯。 幾好喎、啊！呢、這個 concept 即係又可以同讀者分享、 啊、 聽眾分享。咦，原來又可以有咁樣嘅玩法。 基本上，我覺得我約朋友成功喺即係喺外國見面嘅機率高過喺香港㗎。係啊。 咦，咁但係會唔會成日都講緊即係相見好同住難啦、啊？咁會唔會你發覺即係喺旅程上面其實？都未必啱河車嘅， 會㗎，即係呢個係成日去慣旅行嘅人成日都話，如果即係你想同個朋友絕交，去一次旅行你就知住唔住到交啦。咁我係經常經歷呢樣嘢嘅，因為 咁你冇朋友㗎啦， 冇朋友啦，我發現係啊，其實即係點講咧？我諗我會因為通過一啲旅行更加深刻咁了解到朋友嘅唔同嘅個性咯，真係。咁其實冇嘢嘅，就算有陣時候我覺得真係鬧交或者意見不合都好啦。即係好彩我即係我真係我諗我唔係好典型嘅女仔啊，即係我瞓醒覺或者攤出嚟講。講嘅我係會哦，做乜啫你做乜啫咁啦，咁我就會即係咁樣就 over 到嗰件事啦。咁但係我知好多好多，尤其是女孩子咧，好介懷嘅好多嘢都咁或者係即係你我好多身邊好多女仔朋友都係要氹嘅。咁但係我相對地講完。講完出嚟，其實大家會舒服好多嘅，即係去旅行嘅過程。哦，原來你唔中意咁嘅，咁講咯，協調咯，呢、這個就係有旅伴嘅 beauty 啊嘛，即係 sharing 啊嘛。咁所以有一個人去嘅好，亦都有旅伴嘅時候分享嗰個美好。 但係你唔擔心，即係因為你做緊嘢噶嘛，咁咪好似 我講到明㗎，講到明㗎，即係 出嚟咯。 係啦，冇錯啦，亦都的確有好多朋友誤會咗我嘅工作嘅，即係。可能我哋俾人嘅印象咧，都係出去玩啊，係啊，所以佢哋唔覺得我好認真嘅。但係當我做緊嘢嘅時候咧，其實我好認真嘅，嗰、那個認真程度係啦，乜都即係聽唔到啊，睇唔到。我要錄咗呢 part 先，你唔好講，你唔好阻住我啊。或者你唔好黑面啊，我錄得耐啲，或者拍得耐啲，影相影得耐啲。咁但係好多朋友仔咧就會覺得。喂點啊？影完未啊？或者去得下個地方未？好肚餓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好多情況狀況發生。咁我就會喺其實因為經過好多次嘅磨合之後咧，唔同嘅朋友我就明白到啊，其實可能人哋根本就唔了解你嘅工作喎、啊，即係未必係想。同你刻意對抗嘅人哋，只不過大家都以為喂你去玩啫，係啊，即係咁我會我會解釋得清楚啲咯，下次即係啊，其實我真係要有幾個鐘喺度嘅喎，不如咁啦，嗱你跟我嚟唔緊要，咁但係可能如果你覺得悶嘅時候，你自己四圍去行下，轉頭一齊會合，咁我咁樣舒服啲咯。 OK， 不過都係我諗你係第一個旅遊工作者上嚟同我分享嘅一個朋友啦，可能聽眾都未了解，其實。旅遊工作者是做啲咩？嗱，頭先 repeat 咧就講咗有少少咧，就係其實好忙噶， 好忙。 我朝頭早其實嗱又要化妝啦，又要見人啦，跟住又要好晨咁早可能又要影埋日出啦，跟住又可能set 完頭之後咧就即刻嗱嗱臨食個早餐就即刻去第一個景點採訪啦，跟住可能咧又要拍埋片啦，影埋相啦，跟住哇諸如此類，其實一輪嘴其實未停過，其實你每一日其實。你由起身到去翻到去完，其實 个日程系点系嘛？系啦，哇，精彩啦，同你头先讲嘅相差不远嘅，即系咁诶，当然其实诶冇话真系好夸张话要真系点样化妆 set 头，但系女仔始终我话俾你听呢个系 你其实次次都化妆噶， 后期嘅事啦，呢个已经系我话咧呢个惨痛经历系咩咧？我真系俾唔少人话过，因为最早期咧我谂中意去旅行嘅女仔有部分啦，即系因为始终香港女仔 贪靓啦， 唔系啊，我就系唔贪靓啊，最早、okay. 即系我俾人唔少人话过，哇，你其实出镜你可唔可以？執下自己先，咁、 okay. 我先至係咩？咁佢話你都幾大膽喎，你個人唔化妝，你走去面對鏡頭嘅嘛？即係啦，我 expect 唔、其實都即係你明唔明啊？咁 rush 嘅過程入邊，梳好個頭，刷完個牙就出去啦，咁樣樣。 唔係呢個天然美嘛？ 即係睇人啦，見仁見智一啲，天唔天然美唔美呢啲嘢。咁但係就係啦，即係我後屘就有自知之明啦、啊。算啦，都係即係尊重大家啦，係啦。即係既然你選擇面對鏡頭，咁不如化下妝先啦，即係執翻整整齊齊咁樣樣啦。咁、然後你朝頭早嘅過程就好忙碌啦、你先去一啲未有任何時間規限嘅景點，即係真口似咁講，影日出風景，或者一啲街景嘅、地方。咁然後其實我哋個日程通常十點零十一點就要去第一間餐廳㗎啦。食、晏之前要完結嗰個採訪，因為人哋lunch hour 好忙碌啦，咁、唔會俾你採訪㗎。咁然後到食完晏啦。咁可能有第二三間嘅餐廳啦、又或者一啲要需要日光影嘅地方、即係可能花田啦、即係你冇嚟黑掹掹去影花田係係啦，咁或者需要影海岸線啦，黑掹掹都可以影海岸線，不過大部分海岸線都係日頭比較靚啲嘅，咁所以已經去到可能黃昏啦，咁黃昏嘅時候咧，有陣時可能有啲好多嘅地方有啲 show 啦。即係譬如韓國咁有好多嘅Nanda Show， 或者有一啲即係演出，咁佢哋係夜晚開始嘅，係啦，咁所以你就要夜晚嘅時候就影埋個 show 啦，咁影完個 show 啦，基本上咧你個精力已經虛耗到夜晚大概十點啦，咁你自己都要食少少嘢㗎，咁翻到去咧其實你筋疲力盡嘅，咁你又要預備定第二日嘅日程啦。好多時譬如你會即時先至覆到啲 email 啊，或者再 confirm 一啲 online 嘅嘢啊，咁。基本上我覆埋 email， 其實都已經係點零兩點鐘嘅事啦。 Okay. 好驚嘅，聽完呢個日程係啦，我即講到即刻吞翻口水先係咁咯。 但係好精彩喎、啊，因為嗱，其實嗱，老實講，我自己嘅方式就同你好唔同嘅。咁咧，Rebecca 就俾我覺得咧，就係其實好似廿四小時即係按超時間，明明已經飛到過去㗎啦，但係都仲要係又要覆 email 啊，約採訪啊，我就從來都唔會係咁樣嘅，我就係寧願舒舒服服。explore 就 explore， 冇採訪咪冇採訪，即係嗰種嘅。咁但係咧，又好奇怪喎，因為佢寫嘢嘅速度好快嘅，即係我諗係幾個月就出一本書喎。 係，我通常平均係兩個月，一個月採訪，一個月寫，咁就兩個半月就出到街嘅本書。 係啦，所以呢個係好佩服，因為。我嘅時間我覺得好有限嘅。 但係我啲同行通常叫我唔好咁講，佢哋話會搞亂個規則。 每個人有唔同方式嘅， 我 覺 得係步伐咯，即係因為我諗係性格啦，即係我個性格係好心急嘅人嚟嘅。即係包括有陣時，其實我而家聽緊我自己講嘢又係啦，越講越快，我都好唔中意，應該要慢啲，人哋先會聽得清楚啲嘅。咁但係有陣時係即係心急啦，又或者即係對嗰件事著緊啦，會令到我即係要我中意咁快完成一件工作咯，然後就再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係，咦？咁嗱，去過咁多地方，其實你係咪要學個當地語言？ 當然唔係啦，係啊，當然冇啦。即係你會輕輕講一啲即係打招呼啊、唔該啊嗰啲嘅説話係有嘅，但係嗰啲係即係只不過係叫禮貌式嘅會話嚟嘅啫。咁冇啊，我成日覺得去旅行，因為世界實在太大啦。如果我要真係要用好多即係時間去為即有啲人會咁嘅，深入由語言到佢嘅歷史到各樣嘅會咁全面咁學習完之後先去一個國家，有嘅有啲咁嘅朋友嘅我都，但係我就屬於係我覺得身體語言係最原始嘅溝通方法咯，實溝通到嘅，咁所以就我中意咁樣樣去玩去體驗多於即係不如學曬一個語文先至去啦咁咯。 咦？咁但係你每次去訪問嗱？咁人哋係用英文同你溝通， 好彩，其實大部分都係用英文同我溝通嘅。咁有陣時其實甚至乎近年好多地方嘅國家嘅人都學普通話。 咁、我哋甚至乎普通話溝通咁樣樣咯。咁、所以都採訪都唔係一個非常嚴峻嘅問題。咁、如果真係真係好難嘅，咁我都會喺當地揾一啲即係翻譯嘅朋友幫手咯。 嗯，咁但係其實每一次或者即係我八卦啦，揾、翻譯其實係咪好貴㗎？ 其實又唔一定嘅，因為本身好啊，係啦，阿 Kim 好清楚啦，即係因為我哋做一個旅遊書嘅成本咧，係需要控制得非常之好噶，甚至乎因為成本係非常之低嘅，所以要即係冇乜成冇乜 cost， 即係冇乜錢去用啊。咁大家就諗盡辦法去慳錢。咁我哋就有陣時，譬如如果真係真係要揾翻譯嘅話咧，我可能會通過一啲留學生啦，即係幫手啦。咁佢哋都係喺點講啊，唔使上堂嘅時間出嚟幫手，咁、所以相對個 cost 就會低啲咯。 哦，即係其實你都喺Facebook 度 invite 嘅， 係啊，揾人咯，係啊。 哦 ，OK， 即係你都幾用呢個 internet 嘅 sources 嘅。絕對需要，呢、這個 internet 咁發達嘅年代，點解唔用嘅咧？ 我好懶嘅， 唔可以，唔可以。 同埋即係我係一個科技白痴，我成日都唔知道呢啲 sources 嘅，係咪啊？我其實都唔係一個科技人嚟嘅。我話俾你聽，我最早學剪片嘅時候，我係對住我十幾粒掣，即係我係用最 low tech 嘅iMovie 去剪嘅啫。咁我係摸索咗好耐嘅。即係嘥咗好多時間先學識點樣為剪片，咁所以即係如果咁即係點講？如果話唔係科技人，我諗我都係可以同你一齊認係朋友嘅，係啦。 即係其實都唔難嘅，即係只要肯學啦， 梗 係 肯學咯，係啊。 所以其實讀萬卷書係有必要性嘅，即係如果你完全係一個零知識嗱，即係等於好似 Rebecca 講啦，即係嗱我又要剪片，咁你首先你要學先啦，你唔未必係要學好精， 係， 但係要學好基本咯， 係啦，冇錯。 咁然後可能你去到當地就算你唔係做一個旅遊工作者，其實你八卦係好想問一下啊呢、這個咁好食，其實佢點樣煮啊？其實可能你會同啲師傅傾下偈，其實可能未必係需要識一個 language， 不過可能好基本 hi 啊，你好啊呢啲。 覺得親和啲啊。 咁你就可能係一個有少少嘅即係基本元素啦。 係啦。 咁另外呢亦都分享就係、是、其實經驗是很重要的，因為雖然你讀了萬卷書啦，但你真的要實行的嘛，即是你首先實行就是究竟你怎樣去玩一條 route， 即是由譬如因為 Repack 是用一個工作身份去經驗旅遊啦，但其實就算不要他自己或者他的朋友 join 他的一個玩法的時候，其實他都可以看到另一種的有趣方式，可能是他會黑面的，就是因為他見到喂原來 好辛苦，軍訓一樣。 原來係要咁樣嘅地獄式旅行㗎，即係其實可能對佢嚟講，佢哋可能係中意 shopping 啊，即係 休閒啲啦， 休閒啲啊，或者我瞓晏啲啊，或者黃朝白晏先出嚟嘅。點知原來你係神咁早就要起床㗎啦， 七點， 跟住可能就 翻工， 夜晚就先至成 一點兩瞓。 咁所以其實即係可能有一種係咁樣嘅旅行方式咯，因為有陣時成日都俾大家有個錯覺嘅，係嗱呢個又係誤解或者誤讀啦，因為大家可能未有呢個旅遊知識或者旅遊工作嘅知識，所以成日都會睇一啲可能揭開雜誌啊、報紙啊，見嗰啲旅遊記者咧，其實就係、是、哇，幾好好好好好好揾啦！呢份工筍盤啦，由朝食到晚， 又玩 又住好嘅。嗱，就算我睇 Rebecca 嗰啲resort 嗰啲照片咧，全部都係唔係高級，就基本上係豪華嘅，基本上係完全 嗱。咁你誤解我，我有啲係住床位宿㗎。 咦，我未見過喎，咁就 的確有，我書入邊都有，係、 咦，我見你 Facebook 全部都係啲。即系好 OK 嘅， 好 OK 嘅。唔系，其实我嘅理念系即系平价经济型嘅又要试下，即系好嘢又要试下，冇相对即系唔好话唔好。其实平嘅有阵时都会 OK 嘅，咁又要试下。咁所以系咯，即系咩都会体验下，先至可以全面啲啊嘛。 系，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走馬看花燈成日，我都係唔鼓勵嘅，因為旅遊咧係一定要未必係好深度，但係咧一定要係經驗咯。即係如果你純粹去到一個地方自拍一遊就蝦完就走啦，其實我就覺得冇意思嘅。所以成日都喺我嘅節目都同大家分享，即係旅遊係咪咁簡單，淨係觀光式咧？其實就唔係嘅。好啦，等陣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再同 Rebecca 即係傾下佢點樣喺一個地方去。深度體驗嗎？ Hello， 又回到我們訓身旅行團，我是你們的導遊先生曾建華，坐在我旁邊就是 Rebecca。 Hello， 大家好，我哋又翻嚟啦。 系啊，翻嚟啦。咁咧呢位朋友咧，就头先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其实都同大家分享咗一啲旅游嘅方式，就系要读万卷书之余，系要行万里路嘅。即系如果你唔读万卷书，系咪唔可以行万里路呢？其实头先大家都有少少即系一啲认识啦。好啦，今个段落咧，我又想即系问一下 Rebecca， 即系其实喺呢一个旅程里面，其实。你去點樣去體驗或者經驗一個地方？因為有陣時對我哋嚟講，去一個嗱，就算去一個陌生嘅地方，可能我哋要做功課啦。然後可能我哋去一個好熟悉嘅地方，其實又好習慣就唔使做功課啦。即係我試過一次就係、我去過一個地方咧，就係、日本，即係我成日都去日本嘅，我覺得已經我好熟啦。點知咧有一次我就真係以為。就是我搭错车就去咗第二个机场。 是哇是跟住呢 跟住呢就结果呢就要搭的士就追返去返。 前面攞返飞机 去 返另一个机场。 点知呢就俾人哋即係捉咗相就係开快车。於是就落口供。结果我其实係搭唔到班机嘅。 哇、oh, no, 你係好多奇遇㗎喎成日都我睇你嘅 Facebook 。但係呢呢、這个呢就係成日我好大安子。我明明對呢個地方好熟嘅咯，我點會搭 錯 車啊？點知就有陣時即係鬼揞眼咯。 係啊，或者係自己唔知喺潛意識入面覺得係我個機場咯。係啦，我有陣時都曾經發生，即係我唔係成日啦，應該咁講，我曾經都發生過同樣嘅嘢喺蘇格蘭。 OK， 即係個口同個司機講係去 A 機場咁樣啦。咁其實我係要去 B 機場嘅喎。咁、 okay. 好彩預早咗咯。跟住後屘就突然間唔知即係 突然間靈光一閃， 拎翻份嘢出嚟，咦？唔係喎，係另一個機場啊！司機快兜翻另一邊。即係有陣時，譬如又喺啲繁忙時間，突然間轉去另一條路，要入翻B 機場嘅話，其實係好麻煩嘅。司機喺度叽咕噜叽咕噜喺度即係投訴啦，心入邊好唔爽啦。咁但係都冇啊，即係可能即係我會覺得係旅程咧，會令到個人個即係點講啊，個防 defensive 嗰、那個個系統咧有問題出咗，即係突然間唔記得咗。 因為可能你咁啱放鬆警戒線， 冇錯啦。 咁喺韓國裡面咧，嗱你又去咗首爾啊、濟州啊、釜山啊，即係好多地方啦。有冇一啲是很深刻的经历令到你即咁样发生过点解又会咁样或者我下一次可以再即 learn by lesson 嘅。 其实呢我每一次或者咁讲啦去体验一个城市体验一个地方呢每一次我嘅方式呢除咗真係做功课之外我好鍾意无论我有几熟悉个地方我好鍾意跟当地朋友去玩嘅。即唔关做係边个系列嘅事。但係即我係好认同觉得无论你有几熟嗰个地方即几了解都好啦因为我哋始终唔系住喺嗰度。咁通過當地人嘅即係佢哋真係日以繼夜去浸喺嗰個地方度、總有一啲地方係我哋冇經歷過啊或者係比較佢哋真係啊我成日去後山嘅地方我覺得都有佢嘅 beauty 喺度、都有佢嘅美麗喺度嘅咁我好鍾意跟住當地人 私房景點 係啦冇錯啦好鍾意跟住佢哋去發掘一啲佢哋生活入面嘅細節嘅嘢囉咁其實好多時候我譬如我之前喺首爾啦我有個朋友仔喺嗰度做即係留學生啦咁佢就帶咗我去返啲大學區喺佢讀書我係高麗大學附近咁佢就講返一啲大學生高麗大學係啦咁就喺講返大學區一啲嘅即係學校文化俾我聽，咁我覺得好有趣啊即係原來譬如有啲時候佢哋嗰個民族性咁點解掰得咁團結咁強嘅呢真係由細開始養成嘅喎。咁去到大學嘅時候譬如幾間大學呢即係首爾大啊呢一、這個即係嗰個高麗大啊延大啊延世大啊全部係有本身互相喺度有競爭、 okay. 有一啲每一年都有啲體育活動。 其實香港都係咁㗎。 係但係我諗過個精神真係有啲唔同啊！佢淨話俾我聽，譬如我哋嗰次去，我哋雖然我冇經歷過嗰、那個體育賽事運動，但係咧佢描述我哋去咗一間大學生嘅成日去嘅佢哋嘅點講酒館， okay, 小酒館嘅嘢， okay, 韓式嘅小酒館，哇！ 好個氣氛好濃烈㗎、 okay. 好似去咗睇曼聯嗰啲酒吧嘅吧嘅地方度。不過全部變成學生，每個點解佢哋韓國人咁飲得呢？由學生時代已經培養㗎、 oh, okay. 一人一碗戰鬥碗去飲米酒啊，成個面盤咁㗎，我想講、 okay. 有啲係大到係啊，即係我唔係乾咗佢嗰個面盤嚟㗎，好、 okay. 誇張嘅。咁而佢哋我朋友仔甚至乎講俾我聽，喂，你睇而家氣氛咁好啊，唔係咁。即係好小兒科，冰山一角。當真係有運動賽事嘅時候，佢哋係可以咧，譬如贏咗嘅學校啊，啲師兄師姐咧係會包起一啲餐廳，成條街部分啦，當然唔係全部啦。然後俾師弟師妹任飲入去。 咁有錢嘅咩？ 咁當然有啲已經出嚟做嘢嘅師兄師姐啦，係、 okay, 啊、 okay, okay, ， 即係已經出嚟做嘢，即係啊，好興奮啊，即係鄧自己啲師弟師妹興奮啊，咁樣樣咯。咁係啦，咁所以我諗真係同香港嘅情況差好遠嘅。咁亦都佢哋甚至乎會喺條街道一齊 hurray 啊，一齊圍埋嗰啲。你淨係聽到我而家咁興奮，你都知道其實現場嘅氣氛係非常之好咯。 哦， 所以我好中意聽我啲喺當地生活嘅朋友去講一啲佢哋生活細節啊。一啲其實我哋真係好少接觸到嘅嘢俾我聽咯。 哦，哇，即係好特別喎，因為咧你分享嘅時候咧，即係有個監製哥哥咧，係即刻舉牌咧同我講咧，就話係啊，即係佢參與過一啲大學嘅運動會咧，係好 hea 嘅。 所以我話有一定嘅距離嘅，係唔一樣。咁單單係即係平日嘅生活，佢哋都會令我感覺到嗰個文化差異啊。所以係咯，呢一方面令到我對於去認識一個城市啊，或者認識一個地方嘅人嘅點樣生活啊，係好有印象咯。 係，咦？咁其實你頭先講個景點算唔算唔係觀光點嚟？ 唔算觀光點嚟嘅。不過其實你知啦，近年咧，即係 多咗好多人要發掘一啲 香港嘅讀者又好，台灣讀者又大陸嘅讀者更加厲害啦，即係國內讀者更加厲害啦。即係佢哋會深入去到即係民間好多唔同嘅地方去探視人哋嘅生活噶嘛。咁所以其實譬如好多大學區咧嘅課室啦，都已經變成大家嘅 景 點 啊。 但係咧，我自己 唔會 disturb 咩？ 冇錯啦，作為一個旅行人，我覺得咧，去即係窺探一啲人哋嘅生活咧，唔係唔可以，但係盡量好似你咁講啦，唔好騷擾人哋咯。即係譬如明明見到人哋上緊堂， 要影相， 係啦，低調啲啦，你望完就行啦，就唔好喺度自拍啊。即係我覺得有啲位係真係要互相尊重嘅。 不過我試過有一個經歷係，譬如唔係我嘅，係團友啦，即係 朋友嘅朋友啦， 朋友嘅朋友啦，就唔係我嘅朋友嚟嘅，即係我唔識佢嘅。咁佢係某一個國家嘅人嚟嘅，人哋咧就真係咧講緊嘢嘅時候咧，咁我就好專心聽啦。咁然後佢就不斷喺度影相嘅，即係直情係佢行埋嗰個講者身邊就自拍 嘅， 係啦，冇錯。講到咧就嗰個講者都已經開始發脾氣，就係我可唔可以講埋先，你哋先影相咧？但佢都唔理咯，即係繼續影咯。 所以我就覺得係咯，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旅行者，係應該要有尊重咯，係啊，對地方對嗰度嘅人啊各樣嘅嘢咯。 不過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話參與即係一啲當地朋友嘅私房景點嘅時候，其實我又覺得係另一個可以值得睇到當地人嘅或者係一種文化，就係住宿啊。係，因為尤其是譬如住 hostel 啊，或者你頭先即刻喺咪後同我分享即係一啲有嘅碌架牀嗰啲，其實嗰啲咧我又會睇到好多一啲地道嘅文化咯。因為裡面做緊嗰啲嘢咧，我好多時候住嗰啲咧係真係讀緊書嘅學生係做 part time， 冇錯，好多時都係。 咁然後咧，住嘅人咧就五湖四海啦。 嗯。 咁變咗咧，同嗰啲當地嘅學生溝通咧，你又會睇到多啲佢哋嘅所謂佢哋嘅熱門旅遊景點係啲咩嚟嘅？ 係。 即係呢一個我又覺得係有趣嘅一個睇法嚟㗎。 絕對係，甚至乎食嘅嘢都係啦。即係佢哋可能比較譬如有陣時佢哋唔計較嗰樣嘢係咪有攞獎嘅餐廳啊，又或者係咪即係有雜誌報大事報導過啊！我試過有一次，即係又係住 B&B 嗰啲地方啊。咁我其實踏入去，我諗唔夠5分鐘定10分鐘。住同 隔離床位嗰個女仔咧就已經好興奮嘅，喂我呢一兜嘢，哇好抵食，真係喺街口度買嘅，咁咧就講緊即係喂。即係佢覺得可能所有住床位大家都係比較需要慳錢嘅朋友啊，即係你肚唔肚餓？我即刻俾你食啊，試下食啊，嚟咁，好好即係好熱情啊， 好 share 嘅， 好中意 share 啊，咁我覺得都係另一種好好玩嘅體驗。 係，咦？咁你去過嗱頭先，即係我有個錯誤就係話，因為我見你啲 Facebook 咧，全部都係啲 靚嘢， 靚嘢噶嘛，即係其實有冇啲係唔靚嘅嘢？你冇報道過或者係一啲你有冇係寫過出嚟先？ 即係。 住宿方面啊， 如果其實嗱，講真咧，大部分咧，我寫出嚟都係我真係自己試過嘅，唔係大部分，全部都係我自己試過住過嘅，我先寫落去嘅。咁甚至乎可能我自己覺得啊，相對條件真係冇咁好嗰啲咧，如果真係好離譜嘅，我諗我剔除咗噶啦已經。咁但係有啲譬如真係啊冇辦法啦，咁譬如可能雖然佢條件冇咁好，但係可能佢成個package， 我講成個 package 嘅意思係啊佢啲 服務 嘅。即係嗰個前台嘅人可能好熱情啊，真係哇好熱心，熱心到爆，寫曬個行程表俾你。即係你冇行程啊，我幫你寫。咁即係有好多原因令到我加入去，而我呢啲嘅即係嘅睇法，我都有擺落本書度嘅。即係我唔會因為淨係。邊個唔知3000蚊住一晚房嘅房係最好最舒服最靚啦？但大部分嘅人都係有經濟嘅限制㗎嘛。咁我就會即都寫明啊，其實雖然佢個即可能真係個環境冇咁即 decent 係啦，但係咧可能有其他原因吸引到我，或者吸引到一啲 backpacker 留低喺度嘅。咁我就講個原因咯。 係不過我都經歷過嘅，即有一啲民宿住過啦。 係。 咁啊，即係有一啲 我好驚㗎。 驚點解驚啊？ 即係驚起上嚟，即係可能真係衛生環境差咯。 哦，係即係有一啲係原來係好似係入咗一啲凶案現場咁樣嘅。 我成日都話俾啲相呃㗎喎，即係如果去慣旅行，大家上網冇辦法，你樣樣嘢都可以 plan。你住嘅地方，你其實有陣時真係好容易中踩地雷㗎，我成日都話，因為大家都係通過一啲訂房網站去睇嘅啫嘛。有咁我張相你要留意啦，佢幾時影嘅先？ 係啦，可能係10年前嘅。 咁即係其實去到嘅時候有霉啦、發毛啦，廁所好似有鬼咁啦。 係啦， 所有廁所有鬼，唔知點解。係啦，咁所以係咯，咁所以當你去到嘅時候，成日都會發生呢啲 即係貨不對版嘅嘢， 貨不對版嘅經歷咯，係啊。 不過我覺得即係有趣嘅，如果你唔係去到親身現場咧，你係唔知道原來有一啲 tricky 位，可能咦？系啊，佢可能好污糟嘅，不过可能阿老板又几 nice 喎。 系， 跟住然后可能，我记得即系有试过系，即系出咗嗰、那个呢一间民宿门口咧，啲隔篱邻舍同你 say 早晨啊，即系。即係我冇諗過，即係明明係旅行緊，點解好似佢當咗我係街坊咁樣嘅咧？跟住可能到第二日又見到你嘅時候，佢又會叫嗰啲可能孫仔同你say hi 啊， 記得嗌佢啊， 記得嗌佢啊咁樣。即係都遇過呢啲咯。咁亦都即係譬如可能你話貴價啦，即係所謂貴價或者好一啲嘅旅店，其實反而你問我自己中唔中意咧？我可能其實係相對嗰個意欲係比較低啲嘅，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嗰種公式化，即係佢服務所有配套係即係冇得輸噶啦，係輸唔到噶啦。但可能我好中意人情味多啲，即係尤其是即係同當地人溝通咧，我覺得係最直接了解嗰個地方噶。 我兩樣都喜歡啦，冇人唔中意靚嘢嘅， 係 即係哇張牀又軟又舒服啊，真係好乾淨啊， 唔使即係搬嚟搬去， 同埋唔使自己即係你明唔明啊？唔使去顧住要日日喺度洗衫啊咁樣嗰啲，係好即係我諗係即係豪華嘅享受，冇人會討厭嘅。咁但係我諗喺你頭先講，我都好同意嘅，即係譬如好多大型嘅酒店、連鎖酒店啦、高級嗰啲啦、豪華嗰啲啦，通常好統一或者好冇個性嘅，你會覺得即係點解？所以我哋中意去旅行嘅人有陣時都係會我會穿插平衡兩樣嘢咯。即係其實我唔係唔中意體驗平民化嘅嘢，不過我覺得同時間你都要知道其實好嗰啲嘢係好到點咧？即係可以咁樣好法嘅喎，體貼到咁嘅喎一啲。 集團式嘅大酒店，原來可以咁好嘅喎。又或者平民化嗰種體貼又係唔一樣嘅嘢嚟嘅，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啊，民宿嘅老闆好友善啊，甚至乎會當你屋企人俾你食一個好舒服嘅家常菜，一齊即係食一餐真係當地人食嘅晚飯，我都覺得係唔同嘅體驗咯，都中意咯。 啊，都啱嘅，即係譬如你頭先分享咗，有冇一啲你咁耐經驗裏面有特別某一間你係即係好回味嘅， 即係你話民宿 或者係酒店啊？ 其實咧好多時住譬如我講最近啦，係釜山呢一個啦，你頭先睇到有一其中一個就係我住床位宿，嗰個真係一個好 local 嘅， 即 係 好 local 好 local 嘅民宿仔啦。咁呢個民宿咧係喺海雲台。嘅一個小路入面嘅 海雲台就係嗰、那個係咪 電影見到個海雲台啦？係啦，即係咁。但係其實就係海邊嘅 海邊啦、 啊， 即係唔係恐怖片又喺嗰度拍，愛情片又喺嗰度拍，即係基本上所有唔同科幻片都喺曬嗰個景點取景 嘅。因為嗰個係一個好地標性嘅地方嚟嘅。咁呢間民宿點解令我印象得好深刻咧？其實因為佢好貼心啊。 OK， 個貼心係咩咧？因為譬如我尤其是女孩子啦、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哋好追求安全性。咁佢有兩層，其中一層咧係 ladies floor 嚟嘅。 Okay， 其實近年咧好多嘅小民宿咧，或者即都係會以即主打女性市場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層咧係淨係俾女仔住，咁會令到我哋即獨行俠咧好安好安心。即你唔使驚喂大佬，即我去完旅行，我入去，因為其實通常呢啲床位宿咧個廁所都係出面嘅。我沖完個涼。我落妝㗎喇，我好想好 relax 咁，唔需要再俾任何人見到我嗰、那個，我唔使武裝自己啊。 OK， 咁同埋我需要嗰件事係我想要即係大家女孩子好會明白，即係我落咗妝，我都好想即係我會想同人傾偈，但我唔需要即係仲要行曬咁樣樣咯，亦都唔使話驚即係好搞笑嘅。即係如果女仔我就話我想好 relax， 我著件睡衣喺個 common room 度行嚟行去得唔得？得 ，OK， 都冇人覺得奇怪。 冇人覺得唔尊重咯，或者唔得體咯呢件事，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尊重啫，即係係啦，就係咁啦。咁我間民宿令我最有印象，並唔係頭先淨係講呢啲嘢，而係佢體貼女仔嘅客人去到點咧。佢嘅 common room 係有腳部按摩器㗎。佢嘅廁所係有指甲油架㗎。 完全唔係一間民宿嚟㗎喎。 你明唔明啊？佢個比一啲五星級大酒店更加體貼啊！長頭髮嘅女仔更加興奮，因為有啲咩直髮夾啊，咩嗰啲卷卷即係頭髮嗰啲，即係因為我而家短頭髮已經完全冇嘢可以搞啦。咁係啦，但係我見到好多其他女住客係好開心嘅。 OK， 即係好多時大家對床位宿嘅諗法係肯定有污糟啦，又噏得啦，或者係好好唔安全，好唔 relax， 或者交通又唔方便 啦。 係啦， 但係其實呢一間喺海雲台嘅民宿，令到我體驗到，其實有陣時候就算你係住一啲相對比較平價嘅地方，都可以得到一啲好貼心嘅服務咯。 係，哦 ，OK， 咦，咁呢一個會唔會即係我私底下問你有個八折㗎？ 唔需要噶，其實佢咧成日都喺網上高做啲 discount promotion 嘅。 哦，係啊，哦 ，OK， 咁都 OK 留意住佢哋嘅官方網站啦。 好啊，留意大家即係去呢一個嘅官方網站咯。咁喂，咁其實玩過咁多個地點啦，即係喺韓國啦，有冇咩體驗係值得推介俾即係聽眾即係玩咧？ 好多嘅，如果你話真係體驗課啦，即係上堂咁樣，好多我都覺得好玩嘅。其實喺韓國，我覺得其實佢哋點解會即係之前咧，你話俾我聽啊，可能都想我哋大家講下韓國文化嗰樣嘢。其實點解會咁犀利咧？就係佢哋本身喺即係上一個世紀末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推動即係以文化去即係韓國文化去宣揚推俾世界。咁佢哋好多樣嘢，譬如可能喺民間佢哋做好多樣嘢咧，譬如一啲傳統宮廷菜，嘅課程啦，咁當然啦，作為一個好入門級嘅旅行人， 會唔會貴先？ 其實唔貴啊，400-500左右一堂。你香港咧， okay， 其實我話俾你聽，上一堂 cooking class 500-600蚊，係上啲最 最皮毛，即係可能嘅嘢嚟嘅。但係喺你諗下喺韓國嘅時候，你可以做到四五道菜。之餘，其實老師咧嗰、那個地方係一個叫做宮廷飲食研究所。佢、 okay. 真係本身係為 train up 一啲專業嘅韓國廚師去做，但係佢亦都有一啲課遊客嘅體驗課咯。 即係可能一兩個鐘嘅。 係啦，但係每個星期六都有搞。同時之間最好係咩咧？就係、是、佢有安排翻譯人員企喺側 邊。咁好啊！ 係啊，咁、就可以推薦，即係介紹翻，即係阿老師喺度講緊啲乜嘢。老師講韓文嘅， 係 啦。咁我覺得一啲傳統嘅課程係好好玩嘅呢啲。如果有時間嘅話，甚至乎大家可以去一啲偏遠少嘅地方，由落田開始做起嘅。 使唔使全部都要預約㗎？ 要，絕對需要。 通常要幾耐預約㗎？ 我諗最少都兩三個禮拜 嘅，係、 okay, 啊，即 係好爆㗎咯喎咁。 爆啦！之餘其實因為其實最麻煩嘅唔係爆唔爆，最麻煩係溝通。 哦、okay, ， 係啦，因為其實好多韓國嘅學習嘅場所咧，都係以韓文為主嘅，即係你 send email 過去，其實係要啲耐性啦，同埋係要即係。要佢哋即係明白你其實想參加咩課程， 係、okay, okay, 需要啲溝通嘅時間，即係你唔好 expect 今日 send 出去，晏晝即刻覆，或者聽日佢會覆到你，唔會咯。 因為香港人太 efficient 啫， 冇錯啦，太心急啦，所以我諗要有啲耐性咯。咁同埋甚至乎可能有時真係要麻煩當地嘅酒店或者你嘅朋友去幫你去預約，係需要嘅有啲位。咁、okay, 除咗學。即係 宮廷煮飯，你話農田都有得玩，玩啲咩啊？ 其實我深信好多香港人都做過啦，去學整泡菜。但係咧，去學整泡菜咧，好多人都係 就咁喺一個好靚靚嘅環境， 係啦係啦。然之後塞啲 嘢就算 啦，但係我覺得有陣時咧，譬如如果真係有時間嘅話咧，去由即係一啲。有農村嘅地方， 即係直情係採摘， 由採摘啦，到點樣整葉料啦， okay, 到塞入個瓮缸度啦，係其實佢係有呢啲咁嘅課程嘅佢哋。咁亦都有一啲地方，譬如韓國好出名嘅米酒啦、麥哥尼啦，亦都有譬如我喺釜山嘅時候，佢都係有一啲老師咧係可能本身傳統佢哋屋企係有養開酒嘅，咁啊出嚟教，咁就教你點樣樣去即係整啲糯米啊，其實佢哋放幾耐啊，甚至。其實釀酒嘅過程入邊，原來衍生其他產品出嚟喎、啊，可以整米酒嘅面膜㗎、 okay, ， 即係好得意嘅，好多樣嘢都咁。所以我諗喺韓國入邊去即係去做體驗嘅時候，不妨去揾一啲佢哋傳統嘅嘢去了解一下佢哋背後嘅文化。 但係難唔難揾咧？ 我覺得都唔難咯、啊。其實韓國公關公司喺呢方面真係做得唔錯。 即係佢有曬資料。 佢有資料㗎，係啊。不過即係可能真係太多啦。有陣時好多時候大家譬如喺揾嘅過程入邊，淨係睇到個字 ，OK， 就其實未了解嘅，即係咁，因為我哋咧慣咗俾雜誌文化養慣咗，要有圖， 有圖片啊，先至覺得吸引嘅， 係啦。咁但係其實有陣時可能，如果當你慢慢深入去刮多啲嘅資料，甚至乎問多啲，譬如可能真係向公共社查詢多啲啊，又或者通過 email 去同翻我嗰啲相關機構去查詢多啲，你就會知道其實原來有啲唔同嘅課程都好吸引咯。 哦 ，OK， 跟住即係其實原來玩韓國啦，即係除咗可以即係 internet search 之外，其實原來可以有一個途徑就係韓國觀光 公社， 就可以即係上佢哋嘅網站又好，或者去到銅鑼灣， 係啊世貿啦， 世貿即係查詢都有好多呢啲 information 嘅，好方便。 咁有冇其實有一啲係配套係直情係可能係住宿啊，連機票再加埋連體驗咁樣玩法㗎？ 咁就真係要自己規劃啦、 哦， 即係你話如果即係有冇一啲，除非你話跟團啦， 係 啦。咁但係其實我諗開始而家，尤其是近呢十年嘅時間，大部分如果中意去旅行嘅人都應該唔會跟團嘅，我相信。咁中意自己去，因為彈性好多，同埋更加貼近自己口味嘛。其實跟團嘅唔係唔好，不過跟團係你會即係。一定係 fix 咗係嗰樣嘢，就跟住人哋嘅鼻哥行咯。咁我中意跟住自己鼻哥行咯。 或者跟Rebecca 去玩咯。 好都可以噶，係啊，跟阿 Kim 都得噶。 冇，我唔係我唔係精啊嘛。 你通啊嘛？ 我未通，我通我俾人通噶。冇，呢個真係好危險啊。 點啊咁？ 喂但係大家點樣即係睇你？資訊先，你個 Facebook 可唔可以講下你 Facebook？ 我嘅 Facebook 咧，我有個專業嘅叫做 Ho Ho Ho Girly Walk， 咁就係、好好好旅遊女仔個女。咁如果 search 嘅時候就係 H O H O H O。 呢個 G I R L Y W A L K， 咁就可以睇到我嘅專業㗎啦。咁成日都會有啲旅遊資訊更新嘅， 或者你喺 Google 即係 Google 神啦、啊，即係你 search Rebecca 好好好或者何榮，其實都有一紮㗎啦， 都揾到我㗎啦。應該 如果你又真係唔記得何榮係邊個 ，Rebecca 係邊個，你就咁打好好好旅遊，其實都揾到嘅。就算我都唔打好好好旅遊，打50+1。都其實 都 會揾到啲嘅， 或者你通過 Kim 揾我， 係啦係啦，或者上我嘅專業啦，即係vtravel.kim 啦，咁亦都可以即係透過今集嘅內容，亦都可以分享Rebecca 嘅一啲小資訊嘅、嗯，即係其實講緊呢啲小資訊咧，就當然即係未夠喉嘅，因為實在即係玩一個地方咧，冇理由咁簡單噶嘛，嗯、即係就算玩韓國啦、嗯，你都唔簡單地都寫咗幾本書係關於韓國，即係可能有首爾啊、濟州啊、釜山啊，嗯、即係其實我自己咧都玩過韓國嘅，咁、嗯、咧但係我可能我同你玩法都唔同，因為可能男仔同女仔睇嘅嘢唔同啦，然後跟住可能試嘅嘢又唔同啦，但係可能我冇你咁捐窿捐罅就真嘅，因為可能我冇諗過要寫一個旅遊地方係關於韓國，咁變咗可能我純粹係即係一啲即係觀光式嘅一啲未必係點到即止，都要去到嗰個地方體驗埋嘅，即係譬如可能我去嗰、那個所謂嘅有個。好似故宮咁嘅物體、嗯，我都要穿翻嗰件 韓服， 韓服即係起碼影咗張相嘅咁樣。然後可能去地道嘅市場，我都要食到係啊，即係喐嘅八爪魚啊，即係都要食嘅咁樣咯。咁但係啱啱你開始接觸韓國呢個地方，其實有冇一啲文化差異你係好唔慣㗎？ 其實好多都有㗎。其實最早嘅時候呢我覺得我個 case 係幾得意嘅，因為我並唔係一個韓流嘅粉絲嚟嘅，即係我唔係因為睇咗一啲戲或者因為鍾意某一個歌手所以想了解呢個文化嘅。我當其時其實甚至乎係我當其時係有啲驚㗎。 咁點解你會 start 咗？ 其實就係因為我諗講緊我做雜誌嘅時候呢，曾經呢係有啲即係 採訪 經驗，令到我怕咗呢個地方，覺得好似好落後啊，或者當其時覺得啲人好似好冇禮貌啊咁樣。但係到後來點解突然間個轉捩點係我會淨寫書呢，就係因為我有好多女仔朋友，真係其實市場需要多，好多女仔朋友都會覺得 有冇推介啊？ 好好玩㗎，你俾個機會呢個地方，好似我同呢個地方分咗手咁咧，咁你俾個機會佢啦，你試下再去多次啦，咁。啱啱即喺2013年嗰次咧，我就真係對呢個地方完全改觀啦。 係、嗯，即係你先去咗一次玩嘅，定係你已經 一路 research 一路即係淨啟動咯。即係我覺得， okay. 既然咁多人都講佢嘅好，佢一定有佢嘅好嘅地方 嘅， 冇、okay. 理由冇噶。係100個人話佢好，即係或者你冇理由少少都揾唔到佢美好噶嘛。係，咁我都想，其實我想。去印證一、 okay. 到底我係咪誤會咗佢咧？ 係、 我同意我自己係誤會咗佢嘅，或者佢喺呢幾年間嘅改變好大咯。 係， 咁所以 因為尤其是你幾年都枕住飛去韓國，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啦，我哋可以跟住落嚟嘅時間咧，講多啲，我有咩覺得有咩唔同？ 好啊，咁就即係嗱。即係今集咧，即係好快完啦。咁我冇理由咁簡單，即係放阿 Rebecca 走噶。不如我哋下星期再揾阿 Rebecca 上嚟，即係分享即係韓國一啲即係文化故事啊。 嗯。 好，今集就差唔多啦。如果想留意即係今集嘅故事內容咧，亦都可以上我哋嘅 IBHK 啦，或者係我嘅專業曾建華嘅專業去留意嘅。好啦，下一次見，拜拜。